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李霄寒气坏了，指着虚掩的门扇破口大骂： 有本事你走了就别回来。 他这厢怒火中生，那半扇门外忽然小心翼翼地探出了一个姑娘的脑袋。 那个 姑娘弯腰拿手揉着膝盖，一双乌溜溜的眼睛转来转去，目光在小院里溜来溜去。 展昭在不在啊？ 城门缓缓闭合，看着两盘大门间的下隙越来越小，展昭机不可闻地叹了口气，转身欲走时，一抹火红的身影风一般掠过身侧。 让我出去！ 李洛水伸出手，砰砰砰用力拍打门扇。 让我出去！ 李小姐。 守城的兵卫实得是副统李霄寒的女儿，语气中带着几分为难。 已经关城门了。 那又怎么样？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李洛水噌的就把腰间玄剑拔出了寸许。 想跟我动手是不是？ 下一刻腕上突的一碰，李洛水痛呼一声，剑身重又滑回剑鞘，回头看时竟是展昭。 你 李姑娘不要太过分了。 展昭面如寒霜，言辞间甚是不留情面。 入目闭合城门是延州军令，管你是谁都不得违令。你无礼在先，呵斥守卫在后，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即便是李霄寒来了也不敢如此放肆。 李洛水听他直呼自家爹爹的名讳，心里机灵灵打了个突。他直到此时才发觉，这个展大人并非借住在自己家的好说话的普通客人，他非但有官职在身，官衔尚在自家爹爹之上。展昭并不因为他年纪小就纵容姑息与他，展昭也并不像那天早晨遇到的那样对所有的事情都高高挂起不闻不问。李洛水突然发觉自己造次了，对眼前的展昭竟止不住地害怕起来。 李姑娘请回吧，不要在此地再做逗留。 李洛水咬了咬牙，忽地别转身噔噔噔跑远，旁侧的兵卫向展昭陪着小心。 展大人，你也别太动气，李小姐年纪小，家里又宠着，骄纵些在所难免。 展昭嗯了一声，看不出什么表情。 只是…… 那兵卫踮起脚，看李洛水消失的方向。 李副统家不是那条路吧？李小姐今儿气大得很，怕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吧？ 展昭心中咯噔一声，那天早晨发生的事迅速在眼前闪过，他迟疑了一下。 我去看看他。 又不在？ 面对守城兵卫的回答，端木翠急得差点哭出来。兵卫看看端木翠，又看看李霄寒，也不好将李洛水在城门口闹事的事说出来，只是含混其词。 原先是在这里的，后来有点事情就离开了。 那端木姑娘啊。 李霄寒也没辙了。 要么还是回去慢慢等吧，展大人他总会回家的。 展昭追上李洛水的时候，李洛水寻了个僻静的角落，正趴在墙上大哭。展昭叹了口气，抱剑静静站在一旁。一个姑娘家伤心成这样，原因可能有很多，这李洛水不说，展昭也实在不想主动去探听。李洛水哭着哭着就不哭了，他抬起头来，透过婆娑的泪眼看向展昭。若换了另一个年纪相当的男子在边上，他一定早就哭得闹腾开了，或者仗着美貌女子特有的权利恃宠而骄。可是面对展昭， 他平日里那么些骄纵寒嗔的举动都施展不出来。出于女子特有的直觉，他觉得展昭并不想同他亲近。展昭跟过来，并不是要宽慰他或是哄他，只是怕他出事，这让李洛水有些挫败感。展昭静静看他。 回吧，如夜了，你一个姑娘嫁在外头，你爹娘会担心的。 不回。 不提还好，一提到爹娘二字，李洛水的火气就按捺不下。 我再也不会回去了。 怎么，父母和儿女间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 你不明白的，我爹要把我嫁给我不喜欢的人，我死也不会嫁的，死也不会。 小小年纪怎么张口闭口就是死字？ 展昭的面色也慢慢沉下来。 你爹逼你了吗？ 李洛水愣了一下，回想一下方才和爹爹的对谈，似乎并没有什么言辞激烈的地方，李萧寒只是不喜他的态度，重重斥骂了他几句。爹逼他了吗？好像也没有。爹说了一定不让他嫁给自己喜欢的人了吗？好像也没有。只是他年纪小，一贯骄纵，一贯如意，忽然有了一点点不合心意，一下子就觉得全世界都是自己的敌人，张牙舞爪的跟全世界叫嚣，别逼我，逼我就去死。 你有试过跟你爹谈吗？ 李洛水沉默，然后摇头。 世上没有不爱儿女的爹娘，你试着跟你爹讲，你爹是个明事理的人，我想他会明白你的心意的。 如果我爹还不同意呢？ 那你就去死吗？你死了，你喜欢的人怎么办？他不会难过吗？ 李洛水不说话了。 你从未跟你爹讲过你有喜欢的人，你爹又从何得知你的心意？他跟你谈起你的嫁娶之事，你不加解释便怒火中烧，甚至以命相逼。李姑娘，这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李洛水只觉得展昭说得平和，但字字在理，自己竟是反驳不得。可骄傲的性子使然，又不想这么认输，连连跺脚之下强词夺理。 你不懂的，若是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展昭只觉得好笑，好笑之余却又有三色之意在心头泛起。 李姑娘，你现在年纪还小，这话过了几年之后你再想想就不会这么说了。 跟你也说不通，你不会明白的。 展昭敛起笑意，声音平静得很。 世上相恋的男女有很多原因不能在一起，有的因为门第之差，有的因为上一代的恩怨纠葛，还有的阴差阳错失之交臂。李姑娘，你信展某一句，你的事情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大事，你回去之后好好跟你爹谈谈，我想你爹会明白的。若是谈不通，展某也不介意帮你劝劝你爹。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